结果。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，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。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YYY 莹莹。哇，你看不看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额头今天其实肿了一块， 哎，你 是在这里， 哎，花罗汉莹莹花罗汉莹莹 OK 很 Q 啊 你家有养过花罗汉吗？ 没有，没有养过。 这叫花罗汉吗？ 是是是，就是一个那个额头那边肿一粒出来的。 我家有养过以前。对， 为什么养？是你爸爸养？ 我爸爸养的 啊，都是家人爸爸才会养的。 所以我刚刚看到你看到童年了，你怎么肿那么大力啊？ 但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 你终于被人家打了，因为怎样帮你就整人家。 哎，好像是。 啊 ，finally， 不是啦，那个人打我的人就是厕所了，我在厕所跌倒了，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洗澡嘛，就是洗了头，然后洗了身体，就是很多肥皂在我身上的，然后还洗个脸，结果突然间嘣，哎，嘣，为什么嘣呢？ Uh-huh. 就是家里突然停电了， 哎呦，停电。也没有什么好惊讶吧，停电很常发生、 啊、就是我全身上下都是那个泡沫你知道吗？ 然后呢，停电 又 不是停水，你还是可以洗澡啊。 可是吓到我吗？而且暗暗这样子嘛，我又怕等一下我关眼睛的时候后面出现什么东西啊、你懂那种恐怖片的了。 请问是晚上吗？ 晚上来的、而且我的那个厕所是没有窗口的、所以一没有电没有灯的话是非常暗的、 家里有人吗？ 家里幸好有人，但是全部都在下面、但是我人生真的第一次开着厕所门来冲凉的、来洗澡的、我觉得感觉怪怪的， 结果 就是感觉， 结果你开这门冲凉不是啊？结果那个电源恢复了过后，你看到勾炫全体同仁在那边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结果你全身上下没穿，真的好可怕哦！这个画面， 难忘的回忆哦， 难忘的惊喜。所以到最后电源有恢复吗？ 电源就是有恢复啦，但是在我就是在就是擦干我的头发的时候，它才恢复。我已经洗好澡啦。 然后肿的那个东西又怎么来的？ 哦，那个肿的东西怎样来啊？哦，我就突然之间一踩出去嘛，就是洗完澡了之后，可能脚太滑了，突然直接啪，整个人跌下去了、因为太暗我看不到前面有东西、 真的撞到很严重一下耶，你的额头可以拍给大家看一下、 我变成什么花罗汉、花罗汉这个鱼了。 OK， 也是很可爱的回忆来的。 好，希望大家就听起来笑笑就好，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跌倒，因为可大可小嘞。 是 真的，如果你有时候撞到头的话会昏迷，所以希望下次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好不好？回来就跟你聊一聊家里停电会有的变变变。 守住个选 Be Your Trend，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周深的少管我。周深9.29赫兹世界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呢，会在4月12号、13号这个周末的晚上8点呢，阿夏塔 Arena Bukit Jalil 开唱。记得准备好你的手机，拍多多的影片，成为你的回忆。而且要早点出发，避免塞车哟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，不要少管我啊！当家里停电的时候，因为我很害怕黑呀、所以当你家里突然停电的话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就算那个食物焦黑了，你还是看不出来嘛，你还是吃进去了。因为之前有一个 回忆，你是没有话题，然后你硬讲这个是吗？ 没有啊， 食物焦黑了吃进去你也敢讲？ 就是你看不出来那个食物焦黑了嘛、因为之前我妈妈就是煮饭煮到一半突然停电了、但是我们又肚子饿，没有办法咯，只能找蜡烛啊，就是用那个灯呢去照着，然后妈妈就是煮咯，因为那个火不需要电的嘛，对不对？她就煮完了之后，我们就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一家人一起的烛光晚餐、 okay.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浪漫啊，就吃下去哇很好吃，这食物哇今天特别的好吃的、特别不一样味道的，吃着突然一半的时候的那个电突然来了， 回复，然后才发现是已经焦黑的一滩食物， 是那个鱼黑哦酱啦， 哎，亲爱的， 炸鸡炸到黑哦酱啦， 哇，你妈妈在停电之下可以煎鱼煎炸鸡啊， 对呀， 很厉害一下， 因为有火就可以了嘛，不需要用到电的嘛，我们又肚子饿没办法，然后妈妈爱我们嘛，就煮饭给我们， 结果发现焦黑的不是烧焦，是妈妈的头发，不小心掉下去， 那个是发财对不对？发财， 而且亲爱的，明明就是停电，我们是失去视觉看不到东西，不代表我们失去味觉啊，你吃也吃得出是焦黑烧焦的吧。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第一次烛光晚餐嘛，一起家人就非常觉得这个食物特别的好吃的，今天没有理那么的多，又肚子饿了就吃下去而已咯、okay. 好了，以好的角度你们家非常知足没有嫌弃妈妈已经很不错了。 对呀、但是我还妈妈这样辛苦， 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停电的话不要随便下厨，不然人家真的有风险，如果是小孩子、okay. 或者是不是那么有经验的人啦， 哈， 回来听听看其他的朋友呢有没有变开心的点吧。 守住个选 Beyond Trend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， 今天变什么呢？今天变的就是如果你家里停电了，突然没有电，哎呦，你知道变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事呢？ 如果我在小学的时候，然后家里又刚刚好停电，而我在做功课做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妈咪就会和我说，哎呀，算啦，都停电了就不要做啦，明天有电的时候才做啦，现在你就进房间睡觉休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小时候停电最开心的时候了。 太棒了，我非常赞同耶。因为小时候呢，如果是停电的话呢，隔天作业迟交的话，也可以跟老师说，老师，我们昨天那整区停电了，真的写不到，没有办法。然后老师真的会稍微通融一下， 但是有些老师是会体谅，但是有些老师呢特别的严厉的，他是不通融这个原因的。 哇，我最讨厌有些老师讲说哦，你家停电哪天为什么小花可以做好嘞，你做不好嘞，小花也是人，你不是人吗？这么他可以，你不可以？ 然后就问， 那每个家境状况不一样啊，老师，你要我讲几遍？ 然后就问你，你只有一个家吗？你还有外婆家，你还有婆婆家，你还有可以去别人亲戚的家，为什么只有在你家里只可以做功课吗 ？I'm sorry to say， 现在我长大了，如果老师再这样讲的话，我会顶回去。哦，是啊，你讲小花做得到，我做不到啊。这为什么隔壁班的老师可以谅解，你不能谅解呢？你们都是老师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这种 sense， 就觉得好像变不回去。现在长大了，觉得其实你不能这样子讲我们嘛。 而且小时候一旦没有做功课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心很慌啊，就觉得很害怕，怎么办呢？ 所以停电的时候会害怕，好像真的赶不及。可是我觉得像是这位听众，你真的是活在一个开心的家，因为你妈妈都会谅解你嘞，就讲说哎呀，不用写了啦，停电写什么写？等下你点个蜡烛在那边写伤眼睛。 是你有这样的妈妈多么的好啊，多么要珍惜她呀。 Right，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停电少数为我们带来快乐的部分。 是。当然还有心酸的部分呢，回来跟你分享吧。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， 来猜中算你厉害， 猜你几时脱单？ 哎呀，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，我是说勾选猜猜猜，这里呀、啊、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，可以快充你的脑哦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郑润泽的《如果呢》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如果真的急嘎，真的如果啊，你家里停电的话啊，你知道变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当你要找手电筒啊、蜡烛啊，还是会发光的东西呢，突然之间在你家是找不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有吗？ 有啊，你每一次就是停电的时候要找这些东西特别找不到，可是如果当没有停电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你就会准备好嘛，就说哎，下次停电了这边开那个厨就可以找到了、嗯、可是就是在停电的时候为什么开那个厨那些手电筒全部不见了。 OK， 我觉得这个状况 maybe 在2010年之前会常见、嗯、但2010这种智能手机普及过，现在应该没有这个烦恼了吧。通常一停电过，我相信大家第一直觉先马上抓起手机、嗯、因为手机就有那个闪光灯就可以帮我们照明了。 可是最怕就是你的手机刚好没电啊，剩1%、2%，怎么去照到？如果那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这样、啊， 没有。反正我比较生气的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可以抓到我的手机，手机也确实可以照亮，但因为停电，我手机剩下50%。然后我们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停电没有事情做，现代人不可能在那边玩游戏、猜谜语了，那个已经是过去了。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全部人只会在那边按手机。但最可怕的就是按手机，因为你 power bank 刚好又没有电、又没有刚好又没有电源，所以你就只能看着你的手机慢慢关机，然后就只能在黑暗中度过，然后又热又很多蚊子。 是热的时候真的很可怕，尤其是你晚上的时候半夜啊突然停电， 困不起耶。 对呀、啊，你盖被又很热，然后不盖被也是很热，这样的感觉。 对，这就是我个人觉得停电变心酸的部分。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你有怎样的经历好不好？ 守住歌声 Beyond Trend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。李伟俊，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谷谷的《当我变成我们》。谷谷、吕思伟和萧秉治 GX 大王一票演唱会《吉隆坡传》会在5月3日晚上7点在 Zip Kuala Lumpur 开创，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.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YY 莹莹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勾选变变变， 勾选变变变。当家里呢就是很多灯的时候就是光光嘛，但是突然之间停电的话就变成黑暗的世界了。如果你家里停电的话，你知道啊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？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事。 我觉得家里停电的最心酸肯定就是你会吓一跳吧，就好像突然间你自己在做东西啊，然后突然间停电，然后吓到哦，然后就是很突然间这样子哦。我觉得这个 是心酸的啦。 我觉得小时候最大的噩梦， 嗯 就是在晚上可能9点或10点的时候， 哼， 你家里突然间停电，但重点是爸爸妈妈去宴会， 你是 哥哥姐姐没有在 你一个人。 家，然后我们才大概8岁、9岁、10岁，我感觉会疯掉。以前小时候我超怕这种东 你 西的。 不出来找你的邻居吗？就问你一下。 可是因为在房间里 OK。 面，我以前我就是很胆小出身的，所以只要一停电，我就想要找父母。然后父母又不在，然后哥哥姐姐又不在的话，家里你一个人，你要摸黑这样子找那个门口出去，又要开窗，又要出去，就很可怕。那整个过程。 这个事情证明你的家人很不好啊，留下一个这样小的孩子一个人独自在家 我家真的 啊。 是这样的哦，就以前 这么小 我以前八九 哦。 岁的时候跨年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我爸爸妈妈就去跟朋友聚会啊，哥哥姐姐有很多活动啊，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熏陶之下，导致我长大后很喜欢往外跑，因为我就觉得我也想要跟他们要很多活动。 你不跟着他们去的那时候为什么？ 哎呀，他们无聊的嘞。我的朋友比较有趣。 我觉得你这个不够心酸，你知道我更心酸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做 assignment 做到一半啊，那个 assignment 资料啊全部已经打完了的，然后 哎呦，这最可怕了，最可怕 突然 了。 间停电了，我就没有 save 到，所以我又要从头到尾打过那个字，多么的心酸的 事情啊！可是你是用那种网上的那个文稿去写？因为它会有自动储存的，不是吗？ 没有，我那个 software 是没有的自动储存的，所 那 以 我 那 只 时 能 候 说 电 你 脑一关啊，哦，真的是可 这个 怜 鸡 了， 鸡了啊！ 真的。 所以以前我大学在学 assignment 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个养成习惯，每15分钟 save 一次，因为真的你不能预测停电这件事，因为它一停电一 pop，然后整台电脑是用不到的，有些电脑的那个型号啦。 而且 Edit 也是很心酸的，是不是 这个。 ？Edit 更可怕。 所以啊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记得先 set 好那种有的默认设置，每15分钟 save 一次，就不会发生停电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心酸，你的那些辛苦的工作都不见到完，好不好？ 大家知道了吗？守住国学 ，Beyond Train。